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，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了聊他认识的几个人，这些人在别人眼里属于特殊人群，唯恐避之不及。这些所谓的异类真的可怕吗？这位客人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？ 上这人好像你啊。 看错了吧，我不用微博的。 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微博上的这张照片像你。没错，就是你。 是哪个客人偷拍的吧？ 你还真是活雷锋啊，都上新闻了。 啊，什么情况？我看看。 嗯啊，你看，智障男子走失4天，热心市民和警方帮其找到家人。 哦，这件事啊，你不说我都快忘了。 真的是你？ 对，那个小伙子那天在酒吧附近转悠，我以为他迷路了，就去问了一下，但他只是不停地说要回家，看上去脑子好像有点，我就问他家在哪里，他只说了一个小区的名字，我也没辙了，就给他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，好歹知道小区了，警察一打听就找到了，家属来接的时候还特意过来了一趟。嗨，也不知道是谁找来的记者，这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。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。 这不就是举手之劳吗？这都能上新闻，也太小题大做了。 这当然得上新闻呀，我这就转发给你和你的酒吧打 call。 那就谢谢了。 你是不知道，现在的人遇到这样的病人躲都躲不及呢，你真是我认识的少数愿意帮他们的人了。 不会吧？ 真的，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。不过我爷爷也和你一样，我小学的时候都是爷爷接我，有一阵子总有个女孩跟在我们身后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胖胖的，身上也脏脏的，刚开始我们还没太在意，可忽然有一天她跑到了我们面前，就一直冲我和爷爷傻笑。我感觉他那个样子和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有点像，不过我不喜欢虎妞，所以对那个女孩也没什么好印象。按说我们都不认识她，可爷爷却塞给了我几块钱，让我和那个女孩一块去买点东西吃。路上我还碰到了同学，他们问女孩是谁，我都赶紧回答不认识。那天之后，那个女孩好像跟定了我们似的，甩都甩不掉，除了笑也不说话， 而且他走路是拖着脚走的，那种声音让我特别烦躁。可爷爷总是对他笑呵呵的，还给他买东西吃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他要对一个不认识的、脑子还不好的人这么好。不过那个女孩好像也明白不能和我们回家，到了小区门口她就会走。有一天看那个女孩走了以后，爷爷小声跟我说，家里有个精神有问题的孩子，这孩子的父母肯定不容易，咱们要对她好一点，做人要善良。 说得对，本来有这种问题已经很痛苦了，不过我也理解你当时的心情，小孩子嘛很容易妒忌的。 是啊，那时候爷爷的话我也只能听懂个大概，我还是觉得自己比那个女孩高一等，所以总觉得我们请她吃东西，她好歹应该说声谢谢吧，可她从来都不说。但是到了后来，可能因为和我们熟了，她倒是会叫爷爷了，声音还挺甜的。我爷爷啊，还特别喜欢听她这么叫，感觉自己又多了个孙女一样。但是越这样我就越生气，所以我总跟爷爷抱怨不要对那个女孩那么好，可每次爷爷都只是笑笑，下次再碰到他还是会对她那么好。反正后来又过了一年多吧，那个女孩就再也没有出现了，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。反正时间一长，我也就把她给忘了。后来到了初中，我又遇到了这样的人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有多可怜。 你遇到的是？ 是我们学校的同学。当时我们年级的十一班有一个女生，精神也有点问题。她会把自己同考场的人的答题卡往楼下扔。有一次下雨，那张答题卡被淋湿了，机子读不出来，害得那个人的政治被算了零分，那个女生的成绩也被算了零分。 他会不会只是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气？ 比那严重多了，他脑子是真的有问题，上课听不懂，考试成绩比零分高不了多少，头发永远是乱蓬蓬的，每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学后总会抱着几本书站在学校门口，也不知道在等谁。有好几次啊，我经过他旁边都听见他冲着空气大喊，你怎么还不过来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真能把人吓一跳。有时候啊，他还会自言自语，他们班同学都知道他有问题，所以总是欺负他。比如男生会路过校门口的时候冲他鼓掌吹口哨什么的，女生都会对他敬而远之。那个女生好像也习惯了，每次被起哄的时候他就只是狠狠地瞪人。运动会的时候他也是站在一边，从来不给人加油，只是在角落里看书或者盯着墙角的花草发呆。好多人路过时都会小声笑话他，说看他就是十一班的智障。那个时候我也会跟着笑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生气起来的样子和网上的表情包很像。后来我听同学说，这个女生其实是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煤气中毒才导致脑子坏掉了，但她妈妈一直都不相信女儿就这么傻了，所以也没把她送进特殊学校。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。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把她送进特殊学校呢，因为在普通学校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起她，就连老师和她说话都带着嘲讽味。我们班男生相互打闹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女生威胁对方，说什么你要是再碰我一下，那个十一班的智障就是你女朋友。其实他们嘲笑他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，直到后来有一次我注意到了他的眼神。 眼神？ 那天我又看到有人当着他的面笑话他，当时他的眼神特别忧郁，那种眼神我在同龄人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就越来越同情他了。 其实都是人，感情都是相通的。 对，我也是那时候才明白一个道理， 就算这些人可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但我们的语气和眼神他们是能看懂的。后来我上了高中，我们班上竟然也有这么一个同学 啊， 他也是因为脑子有些问题跟不上，留了一级才到我们班的。这个男生的妈妈和之前的女生的妈妈一样，也没有把他送进特殊学校，好像是因为认识学校老师才给安插进来的。一开始啊，我们班主任为了让同学们接受他，就让他和班长同桌，还让他当了语文课代表。我们班长是女生，也是好学生，又通情达理，老师肯定觉得能帮到这个男生。可是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， 班长欺负他。 女生怎么可能欺负男生啊，主要是那个男生有时候会故意动班长的文具和书本什么的，或者就用胳膊肘碰他。他可能是想吸引班长的注意力吧，可是班长不吃这套，一直都是专心听课。后来那个男生可能是铁了心了想让班长理他了，有一次他假装不小心用笔划了班长的衣服，班长忍无可忍就去找了班主任。 老师给他们换位置了 没有？老师就是安抚了一下，所以班长越来越不甘心。有时候男生明明什么都没干，班长也会哭闹着说自己被欺负了，要换座位。最夸张的时候，他甚至每节课都要哭一回，让老师课都没法上了。虽然男生总说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但是没人会相信这种人说的话的，所以最后老师还是把他俩调开了。后来呀，每次班长说起这件事都很得意。 其实他可能只是想找人说说话吧。 但是谁又愿意和这样的人说话呢？虽然我理解老师是好意，但是他的方法一直都在起反作用，让那个男生当语文课代表只能让他更受歧视。课代表要负责早读，可他一说话全班都会怼他，而且怼回去的话还是很难听的脏话。所以啊，经常是他捧着语文课本傻傻地站在讲台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怜。后来有段时间，那个男生很喜欢徐良和周杰伦，他还找了个本子专门拿来抄他俩的歌词，还对外宣称啊，这本歌词集的名字叫圣经。大家都笑话他，有的人还想把这个本子拿来读读，可他一直不给人看，一直藏在书包的最里面。而且他还对外宣称说自己是天使，别人就笑话他说，你那不就是一本歌词集吗，字那么丑我们还不愿意看呢。听到别人这么说，他也会理直气壮地怼回去，说本天使的书不是你们这些凡人能看得懂的，你们就是不懂得欣赏艺术。可他越这么说，笑话他的人就越多。有一次趁他上厕所，几个男生分工合作，几个人拖住他，另一批人开始翻他的书包，终于找到了那本歌词集。他们就跟捡到宝似的，在全班念里面的内容，念得声情并茂。那个男生回教室后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他拼命地想拿回自己的本子，可是已经晚了，里面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。后来这些啊，又成了大家嘲笑他的画笔，甚至有人说他还天使呢，屎尿屁的屎吧。 当时就没人替他说句话吗？ 没有，但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同情他的，可谁也不敢说什么。比如我就是，那天放学我看到他趴在桌子上哭，我就想过去安慰安慰他。他抬头看了看我，突然就把那个歌词本塞到我手里了，说送我了，他不要了。我从来没听过他用这么诚恳的语气说话，那句话让我特别难受。那个本子我没要，但他盯着我看了好久，眼睛红红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对这样的人再也不歧视了。但我知道 能这么想的人很少。比如有时候我坐公交车，也看到过一两个这样的人，大家都像躲传染病人一样躲得远远的。 大家可能也是觉得这样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可能有伤到别人的风险吧。 嗯，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，敬而远之也能理解。但如果天天都能见到，知道对方没有危险的话，至少应该尊重些吧。 嗯，人呢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有从众心理，也会本能的抵触和自己不一样的人，种族、性别、贫富，各种各样的歧视，其实都是这么来的。 所以能遇到像你这么热心帮助他们的人，我才会这么敬佩啊。 又绕回来了。其实啊，你也不用这么消极，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的。你在读书，现在还小，以后到社会上，肯定也能认识到很多热心帮助弱势群体的人的。 哎，要说社会上的话，我们当年中学的对面就有一个卖奶茶的阿姨，对人就很好。那个阿姨大概三四十岁，很辛苦，冬天很冷的时候也要出摊，夏天热得不行也只拿个小风扇吹一吹，挣的钱啊也都是一块两块的零钱。我也是因为觉得她不容易，所以也经常去她那里买奶茶，照顾照顾她的生意。有一天放学，我就远远看到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也在阿姨那里买奶茶，当时就觉得挺奇怪的，因为平时都是我们这种女学生才会去买。我刚想走近看看，结果阿姨却突然给我使了个眼色，让我在一边先等等，我就更奇怪了，就在边上看着。我发现那个男的有点奇怪，他在不停地用吸管戳那个奶茶杯的封盖，其实封盖上已经开了一个孔了，可他就跟没看见一样，非要使劲地往旁边扎。好不容易扎进去了，他还露出了一个和我们初中那个女生一样的笑容。卖奶茶的阿姨还跟对待亲儿子似的给他整理了一下衣领，而且也没管他要钱，男的也没说要给，就这么挥了挥手走了。等他走了，我就过去问阿姨那个男的是怎么回事。他小声跟我说，那个男的脑子有问题，不容易，我就不收他钱了。他还说，那个男的经常在附近转，虽然精神有些问题，但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善，不过大家因为不了解他，都很怕他，总是躲得远远的，所以当时阿姨才让我别靠近，也是怕我吓到他。阿姨讲这些话的时候脸上一直笑着，好像那个男的就是他的亲人一样。我觉得这种善良特别珍贵。那天在回去的公交车上，我想了好多，也突然明白了当年爷爷对我说的话。他说的真对，做人要善良。特别是那个阿姨啊，她自己也不容易，却那么愿意善待比她更需要帮助的人。跟她一比，我周围的人真的差远了。哦，最讽刺的是，我当时还把这件事写进了作文，但老师竟然认为我这篇作文是编的，缺乏真实性。 啊？他觉得哪儿不真实啊？ 就是觉得不会有人对这种人这么好呗。 不会这么狭隘吧？ 真的。 哎呀，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没经历过，或者不愿意做的事，别人就不会经历，不会做。我刚开这家酒吧的时候，听到一些故事时，也有这种怀疑。但后来也慢慢理解了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但如果我们总是以己夺人，就会让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狭窄。哎呀，又说多了。哎，你稍等啊，我想送你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热咖啡、咖啡糖和鲜奶油调成的，名字叫做